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复活节起第四主日，每年都是好牧人主。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复活节起第四主日，每年都是好牧人主日。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复活节起第四主日，每年都是好牧人主日。在我们这里教会所用的三年代圣经经文系统里，无论是所谓的 A 年或 B 年或 C 年，在这好牧人主日呢，我们每年都是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在每一个一年的时候 A 年的时候，就是今年就是 A 年，我们看十章一到十节，关于耶稣如何是羊的门。在每个 B 年的时候，明年就是下一个 B 年，我们要看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关于耶稣如何是我们的好牧人。在每个 C 年的时候，下一个就是后年，我们看十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在那里耶稣强调他好牧人，把永生赐给他的羊，并且没有人能把他的羊从他手里夺去。好，今年呢，今天我们就是看十章一到十节，关于耶稣如何是羊的门，耶稣如何是我们的门。首先有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在这段一到十节，耶稣没有说他是个牧人，他在第十一节才开始那样说。在今天这段呢，耶稣是门，所有的羊从这门耶稣进羊圈的，他们都得救，他们出入得草吃，他们也得了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门。那么这段经文也强调另外一点，不仅是羊会从羊圈的门出入，牧人也会。牧人就是把羊带进羊圈的，若不是从门出入的，反而是爬墙进去的话呢，这些人不是牧人，他们是强盗，是贼，是陌生人。在这段严谨来说，牧人不是耶稣自己，耶稣是门。所以牧人是谁呢？牧人是那些把羊带进门耶稣的人。意思是说，牧人是那些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人，因此他们相信耶稣得救，得到生命。这些牧人是在那唯一好牧人耶稣基督之下，这些牧人都是在讲耶稣自己的话，因此他们的声音就是耶稣自己的声音。羊从这些牧人听到耶稣的声音，所以当这些牧人叫羊的名字带领他们的时候，羊不仅是在跟随这种牧人的，他们就是在跟随耶稣那唯一的好牧人他自己。一位真的牧人的角色就是帮助羊注视耶稣基督，这样做就是把羊从门进出的意思。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耶稣除了在强调他是门，耶稣也在比较真假的牧者。在这段耶稣主要在跟法利赛人讲话，我们从这段经文的 前文就是知道这个。那么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他一直在强调法利赛人是错误的，是假的牧者。所以在这段耶稣也算是在骂法利赛人，把他们叫做强盗和贼。真的牧者是把羊从门进出的，因此羊得救，有草吃，有生命。假的牧者呢，就是强盗和贼，他们是爬墙进去的，他们是偷窃羊的，是杀害他们的，毁坏他们的。意思是说，真的牧者就是把羊带到耶稣那里，也一直不断地让人注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拯救，他们的生命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强盗 假牧者呢，他们不让羊注视耶稣，他们反而是叫羊看别的，也有很多别的可以看。也许最离谱的是假牧者叫羊看他自己。假牧者说，羊请注意我，我好伟大，我很虔诚，我很会讲道，我很会教圣经，我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做，耶稣常常骂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就是为了让别人看他们所做。可惜现代的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假牧者，每一位牧师也都要非常小心这一点。这是一种不是耶稣假牧者叫人看的，就是假牧者自己。但是一种更普遍的并且更要小心的是这样，假牧者所叫人看的是他们自己，假牧者叫人看的不是耶稣和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一直叫 人看的是他们自己所做的或者自己所需要做的。这些假牧者一直强调说，你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多服侍上帝，要多顺服上帝，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么每一位牧者一定要像那样讲上帝的律法，会有一定要经常听上帝的要求，一定要听上帝关于他们如何该过生活的旨意，这是肯定的。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程里面也都在学习律法的三个果效。牧者讲上帝的律法是必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牧者几乎是光讲上帝的律法而已，他们几乎没有讲上帝的福音。律法是指人所要做的，福音乃是指上帝为人的好处所做的，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是那样非常注重旧约里面的律法，还有很多他们自己编的律法。现代的教会也是这样，有一个很普遍的想法，就是非基督徒需要听福音，耶稣如何拯救他们。但是人得救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怎么再需要听福音。这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基督徒现在只需要听到他们如何该过他们基督徒的生活，这都是指律法的话。律法是教我们如何过生活的，这是所谓的律法的第三个作用。我们基督徒的确需要听这个，但是问题是每一次基督徒听到律法的时候，律法不仅是会当作戒尺或者指标指引我们的生活，这律法总是也会当作镜子和锤子，让所听到的人看出他们的罪，也定他们的罪，压碎他们。当你这样被律法定罪，被律法压碎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之后听到福音赦免你的罪，坚固你的话，你就没有力气去做律法叫你去做的事情，去过你要过的生活。你是被压碎的，你没有办法，很难。律法只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什么，但是它并没有给你力量去做。是福音给你力量去做，是福音给压碎被定罪的罪人举起来，给他们新的开始，给他们力量去做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所以呢，假牧者叫人注视不对的东西。一位牧者最需要叫人注视的就是羊圈的门，耶稣基督。但是这些假牧者他们叫人注视别的，包括他们假牧者自己，或者他们对象自己和他们所要做的事情。相反的，真的牧者就是叫人注视耶稣基督，这是根据圣经所告诉基督徒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使徒保罗也说，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注视的就是耶稣他们的门。保罗只知道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真牧者都是给人看这个，给人听这个，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已经知道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当然知道，我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相信这个事实，特别是当律法一直压碎我们的时候。但是当牧者宣讲为了赦免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创造和坚固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耶稣在这段圣经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羊的门，凡从他进去羊圈的，他们都得救，他们得到丰盛的永远的生命。真牧人呢，他们就是那些把羊从那门耶稣进羊圈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断地叫人注视那位为他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赦免他们罪的基督。假牧者呢，他们不是从羊不是带羊从那门进出的，他们是爬墙进去羊圈的，他们要偷窃羊，杀害他们，毁坏他们。意思是说，当一个牧者一直叫人注视别的，不是注视耶稣基督自己，这位牧者不仅是假的牧者，他是盗贼。虽然他有可能以为他是帮助人的，但是他反而是在害他们的，因为他主要不是在叫他们信靠耶稣，他在叫他们信靠别的，有可能是信靠他们自己，因为他一直强调他们自己所需要做的事情。好了，好了，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段圣经经文，耶稣如何是我们的门，并且真假牧者的分辨。现在一定要讲清楚一点，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要说，我们都是已经进羊圈的羊，我们借着洗礼是经过那门耶稣基督的。圣经说我们在洗礼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我们借着洗礼是披戴基督的，那个就是我们进去耶稣这个门的意思。这就表示我们借着耶稣进入羊圈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生命，丰盛永远的生命。所有在羊圈的羊，就是我们在使徒信经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所承认的这一群，就是一圣基督教会，我们都在其中。那么为了进入这门，上帝也借着一位真牧者带我们进去的。这人本来已经是羊圈的羊，他跟你分享福音，或给你带到洗礼台，他也许是朋友或家人，包括你的父母。无论是谁，上帝借着这人，更借着那门耶稣，给你带进羊圈得救，你现在就在里面。那么现在呢，你现在要做什么？现在你要注意听，对，你要注意听，请听我们的经文第二到五节。从门进去的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段说羊听牧人的声音，认得牧人的声音，还有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羊都在听，对不对？那么 他们所要听的是真牧人的声音，不是陌生人、假牧者、盗贼的声音。那么严谨来说，这里所指的牧人的声音应该还是指一个人，一个真牧者的声音，而不是直接耶稣自己的声音。但是真牧者所说的应该就是耶稣的话，所以羊透过牧者的声音，他们所听的还是耶稣那唯一好牧人的声音。那么这里说羊是认的这牧人的声音，他们为什么认的这声音呢？就是因为羊是非常熟悉这个声音的。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加强的，我们每一位可以也应该多努力，借着很认真地研究圣经，更熟悉耶稣的声音。这研究包括自己看圣经的研究，也包括在教会参加崇拜、查经班、基要真理的课程等等的研究。我们每一位可以更熟悉耶稣的声音。那么这为什么是多么重要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帮助，我们信心得到坚固，上帝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研究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更熟悉圣经，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更能够分辨真假的牧者，真假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们在教会所听到的是跟耶稣的声音一致吗？或者跟耶稣的声音不一致？这很重要，羊有这分辨的责任是不容易的。而且我们每一位羊也还是罪人，我们的老我就很爱听不正确不对的声音。我之前提到说在教会最常听到的不正确的声音，就是那声音一直叫我们要多努力、多服侍、多认真顺服上帝。这都是律法，律法我们是必须听的，但是我们更必须听福音的。可惜在很多教会，从很多牧者的口所听到的几乎只是律法的福音。这光律法的声音不是耶稣的声音，不是那唯一好牧人的声音。但是问题也是，我们骄傲的罪人都很喜欢听这律法的声音。这就是因为我们骄傲地认为我们有我们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我们也有办法借着我们所做的赚的一个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骄傲的我们就是不要只当一个在创造主面前当做一个灵兽的受造主而已。我们喜欢听到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部分，我们喜欢听到那律法说你可以做这个或者可以做那个。但是律法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定我们的罪，压碎我们。律法从来不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着它，借着我们照着它所行的事跟神有更好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纯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跟神有完全和睦的关系。因为我们罪人骄傲地还是认为我们有办法可以有更好的关系，所以律法就是要更定我们骄傲的罪，更严重地压碎我们。对一个骄傲的罪人来说，律法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并且律法如果这样做，他也就在给福音开路了。我们被律法压碎之后，福音就来给我们举起来。所以结论是说，我们要好好地听，好好地学习圣经的话。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这样自己马上就得到帮助，也因为我们这样更熟悉耶稣的声音，更能够分辨真假的牧者，分辨在教会所听到的真假的声音。所以结论也是说，你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要听神的话是对的，在这里你们就能听到耶稣的声音。他今天在崇拜的圣经经文里，也在这个正道里面 跟你们说话，他首先还是要定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地学习他话的罪，我们常常也很喜欢听并跟随不对的声音，这些是我们的罪。这是今天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所说的福音。耶稣是我们的门，我们借着他已经进入羊圈了，已经有生命了，永远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门，并且照着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所说的，他也是我们的好牧人。多么好啊，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名字，他按我们的名字叫我们，他带领我们出来。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真需要他，因为常常我们羊在我们的罪里走迷路了。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真的。我们骄傲的羊认为我们可以自己走，不需要好牧人照顾我们。但是好牧人做什么呢？他首先为羊舍命了，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这样做。接着呢，他就去寻找迷失的我们，一直到寻见了。耶稣自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耶稣给我们找着的时候，也就在赦免我们的罪，他也继续照顾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草吃，给我们水喝，当野狼来的时候给我们保护。他是很认真的，他是很投入地照顾我们的，他将来也一直会这样做，这是他诚恳的应许，我们不必害怕。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给我们他的羊，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我们的门，又是我们的好牧人。阿们。